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9集，杀贼。两个小矮子继续钻地，白玉堂哪会让他们跑了，抬手又一挥，这回将两人带起来，直接扔到了跑出来的将士们脚边。将士们冲上来，将两人来了个五花大绑。这时侧门里一个将官走了出来。 五爷。 将官跟白玉堂打招呼，白玉堂看了看来人，他认识，是贺一航手下的一个指挥使还是统领什么的。赵普军中除了几个大将军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各种职位的将官。宋朝军职繁杂，白玉堂这个江湖人自然没心思去研究这些，就对来人点了点头。 嗯，你料什么人？ 那个将官拿着火把一照，乐了。 原来是两个杀贼。 杀贼？ 哦，五爷，杀贼是这一带的一个小部族，个子都很矮的，好多都是侏儒，山洼地道。其实啊，他们应该属于沙族，安分守己的基本都在耕种放牧，不怎么安分的就挖地道偷鸡摸狗，所以被叫做沙贼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倒是有些在意，沙族和沙妖族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 沙族人数很多吗？ 不多，住在鬼海附近的村落里。 哎呦，军爷，我们就晚上出来逛逛，什么都没干呢。 两个小贼油嘴滑舌的求饶，那将官一脸怀疑。 大半夜的，逛到黑风城门口来了。 啊，这里是黑风城？哎呦，我们迷路了。 俩小贼装糊涂，那将官看白玉堂。 他俩原本打算挖地道挖到黑风城里面去。 一听到这话，将官脸色一变。 好啊，你们啊，是不是别国雇佣的奸细？ 不是。 两个小子一个劲儿晃脑袋，苦哈哈看着白玉堂。 哎呀，我说你个小白脸怎么这样啊。 几个士兵嘴角抽了抽，果然就见白玉堂脸沉下来了。那将官暗暗替俩小贼念了声阿弥陀佛。之前贺一堂特地交代过军中众人，让大家在白玉堂面前别胡说八道，白五爷最烦人家说他好看之类的，什么小白脸啊大美人啊都是禁语，乱说万一把人惹恼了，自己遭罪不说，还会给元帅惹麻烦。果然就见白玉堂看了那俩小贼一会儿，突然伸手一指不远处的林子。 那里很多狼，扔进去做点心吧。 俩小贼张大了嘴，最先爬上来那个瞪着白玉堂结结巴巴的开口。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，心肠那么歹毒的呀，蛇蝎美人。 几个士兵就觉得腮帮子疼，传说中的不作死就不会死。那将官赶紧让人将俩不长眼的小贼嘴堵上，拽起来带进军营等待审问。白玉堂虽然不爽，不过他也不是个小气人，自然不会跟俩混小子计较，摇了摇头跟众人一起回军营。刚进门就见打着哈欠的龙桥广正在军帐外边伸懒腰。龙桥广刚才被城楼上的撞钟声给吵醒了，起来看看，原本他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来偷营了，心说脑子进水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专等赵普回来这天偷袭。等城门关上，就见士兵们逮了俩杀贼进来，身后是披着斗篷的白玉堂。那将官将事情的经过跟龙桥广一说，龙桥广摸着下巴瞧俩杀贼。 你俩进黑风城来干嘛？ 俩小贼有些怨念的瞥一旁的白玉堂，那意思都怪你多事儿。龙桥广伸手在他俩眼前打响指，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回来。 说呀，偷偷溜进黑风城， 还知道城西边人少？ 我们就是路过，我们晚上散步，没想到挖着地道就迷路了，挖来了黑风城，怎么地吧？ 俩沙贼挺着胸脯，仰着脸，看着几乎高了他俩一倍的龙桥广。龙桥广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都懒得说了，是那将官回答的。 五爷说，他俩想挖来城里。 龙桥广自然知道白玉堂的话可信得多。 他听错了。 俩小沙贼瞅着白玉堂一脸跪气，披着个斗篷又不怎么说话的样子，长得白玉面皮，一看就是斯文人，但他俩忘了刚才被白玉堂从地里扔出来的事儿，只是一副打死不认账的无赖样子。龙桥广接着打了个哈欠， 最后问你们一遍，说还是不说吧？ 白玉堂倒是发现龙桥广困了的时候话比较少。俩小贼打死不认，龙桥广忽然摸着下巴盯着他俩看了起来，脸上似乎带过了一丝笑意。白玉堂就见身边众侍卫一脸踩到屎的表情，同情地看着俩小贼。五爷自然知道军中有的是法子让人开口说话，莫不是龙桥广也准备对俩小贼来点刑罚？龙桥广点了点头，对身边副将招了招手，那副将跑进帐篷给他拿了一张椅子出来。白玉堂正疑惑用椅子怎么行刑，却见其他将士都跑了，动作那叫一个快。龙桥广在椅子上坐下，随从拿了壶茶给他，俩小贼也有些不解，同时有些紧张，心说这将军不会对他们严刑拷问吧。这时就见龙桥广靠着椅子架着腿， 我们来谈一谈吧。 大概半碗茶的功夫之后，白玉堂转身快步往回走。帐篷里展昭本来搂着小四子睡得正香，听到动静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就见白玉堂进屋扔了披风倒头就睡。展昭歪着头看着他，白玉堂盖着被子似乎很困。展昭轻轻将小四子塞进被子里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到了白玉堂床边，蹲在床头瞧着白玉堂的脸。白玉堂躺着没动，显然是困了。展昭伸手戳了戳他好看的脸。 困了？不认床啦？ 白玉堂眼皮子打架，迷迷糊糊回了一句。 太强了。 什么强？ 这辈子没这么困过。 展昭摸不着头脑，白玉堂难得换床睡，第一晚会觉得困，这倒是好事儿，省得明天赶路没精神。展昭帮他压了压被子，回到自己床上，搂着小四子继续睡。而此时，龙桥广军营外，广爷喝了口茶，踹了两个困得直点头的沙贼一脚。 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说到铁观音和龙井。 两个小贼困得直打哈欠。好嘛，这位军爷说话的功力太强大了，一个语速一个音调噼里啪啦一直说一直说不带停的，四周围的将士们都跑光了，无奈几个留下来站岗的一个劲儿打哈欠，大口大口喝浓茶，也困得不行了。龙桥广继续叨叨叨说个没完，从茶叶聊到酒，从酒聊到小吃，从小吃聊到各地风土人情，从各地风土人情聊到大漠风光，从大漠风光聊到大漠各族，从大漠各族聊到各族和平共处，总之兜了个比长城还长的圈，来教育俩沙贼偷东西是不好的。俩小贼可是遭了罪了，就感觉无数只蜜蜂在耳边嗡嗡嗡嗡嗡嗡，他俩困得不行，刚一闭眼龙桥广就踹他们一脚，刚一闭眼龙桥广就踹他们一脚，刚眼皮子打架又被踹醒，搞得哈欠连天，腰酸背痛，最后俩小子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趴在地上直磕头。 大爷你别说了，我们着了。 龙桥广喝了一口茶，看了看天色，问身边打哈欠的随从， 多久？ 一个时辰了，将军。 才一个时辰就熬不住了，没劲。 放下茶壶，龙桥广对俩杀贼一挑眉， 说吧，不然我继续聊一下关于生男生女的问题。 哦，不要。 俩杀贼一个劲儿摇头，老老实实将他俩进黑风城的目的告诉了龙桥广。次日清晨，展昭起床就看到白玉堂神清气爽的正在给小四子换衣服。展昭拖着下巴看着小四子伸着两个短短的小胳膊，看着白玉堂给他系扣子，一条红色小锦袄从侧面到正面总共23个葡萄扣，白玉堂已经在努力试第三遍了，每次扣到最后都不对。小四子举的两只手都酸了，嘟着嘴看手忙脚乱的白玉堂， 白白你好笨， 这谁设计的衣服啊，这么多扣子， 要不然换一件啊。 不要，这个是新的，刚穿了两天。 白玉堂望天，只好将扣子都解开，决定重新再试一遍。展昭饶有兴致地看着，就见这次小四子帮着数， 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啊，对到第三个。 白玉堂小心翼翼一个一个地扣下来，当扣到最后一个，发现一个都没多，一个都没少之后，白玉堂一挑眉，小四子乐得直蹦， 成功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